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最近就重温翻一部2017年嘅日本电影，嗰部戏咧就叫做《当他们认真编织时》。阿 Win， 你有冇睇过？ 有睇过呢套，真系识货。呢套日本电影咧喺香港其实唔系好多电影上嘅，咁就系讲有个女仔咧，因为妈妈要去公干啦，即系唔喺屋企照顾唔到佢啊，咁所以咧就暂时咧交咗俾佢舅父去照顾啊。咁但系咧舅父咧佢就本身已经有个爱人咧同佢住埋一齐啦，但系特别嘅就系呢个爱人咧，其实系变性人，即系由男变女啊。咁见到佢个身形，其实都尽量好女性嘅打扮啦。咁但系始终佢个外貌咧，系好难掩饰到佢以前系男性嘅呢一个身份啦。咁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咁特别嘅特征啦。咁所以一开头嘅时候咧，个女仔同佢系相处得麻麻地啦，同埋好抗拒嘅。咁但係渐渐间其实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啊，一啲情节啊，又开始发现到虽然佢以前係一个男性嘅身体啦，咁但係佢内心呢其实係同一个女性完全冇分别啦，甚至係喺佢身上呢搵到一个母爱啊。因为以前可能妈妈忙于工作，未必好照顾到佢啦。咁但係呢一位舅父嘅情人呢就好体贴啦，甚至係教佢用一个编织嘅方法呢去帮佢纾解压力啊，面对困难嘅时候可以点样将个重担放埋一边。咁呢一个就係故事，就係大概咁样啦。 係因为个古仔呢就係围绕住呢一个嘅小妹妹啦。其实都从呢个小妹妹出发呢去睇一啲所谓一般人去睇人嘅一啲嘅眼光，因为其实个古仔一开始嘅时候就讲喺呢一个女仔同班上面有个男同学，大家就当佢异类一般咁样去睇嘅。点解呢？因为呢一个男同学咧喺大家 gossip 吓讲是非之中咧，都话佢系中意男仔啊，又觉得佢平时嗰啲言行举动咧好怪异啊咁。咁大家唔中意亲近佢嘅，甚至乎当佢异类一般咁看待嘅。咁当然呢一个嘅女主角都系啦，因为我好怕俾人哋标签我系佢朋友嘛。 系。 咁于是乎咧，佢都系尽量唔敢接近呢个男仔，但好得。这个男仔一开始的时候反而对这个女仔有份莫名其妙的好感的。他又会想借故是希望跟这个女仔做朋友啊诸如此类。但这个女仔是不理他的。而刚才 Winnie 有提过，因为这个女仔她生于的家庭呢，阿妈是不理她的。不理她到一个地步呢，是直头基本上日常生活的照顾啊，一日三餐啊，都完全不理个女的。个女呢 打低零用钱的。 是很多时候是求是怎么给一些便利店那些即食饭团，他就这么吃的。他每天就是吃饭团的。 所以吃到他自己都很怕饭团。 咁呢终于呢有一日呢佢就突然间见到阿妈留低一封信同埋一啲钱呢，咁佢知道啦，我阿妈又离家出走啦。咁以往都试过嘅。咁每次呢当佢离家出走嘅时候呢，咁佢就唯有去搵佢阿舅父啦。今次佢搵佢舅父呢，舅父带佢见佢而家有嘅一个另一半㗎嘛。咁当然佢一见到呢个另一半嘅时候，佢本身都諗住好啊，终于都有人投靠下啦咁。咁但係殊不知去到嘅时候见到位。这个另一半 应该叫 uncle 好啊，定 auntie 好 咧？系啦，咁哇，这个情况咧，佢就有点而尴尬啦，因为佢某程度好抗拒嘅，佢对于可能一般人眼中去睇有别于常人嘅一啲人咧，佢就唔系好愿意去主动接触嘅，甚至乎系表现抗拒添嘅。咁但系咧，奈何 呢一个同舅父喺埋一齐嘅另一半咧，同佢阿妈相比啊，嗱，虽然佢系一个打扮做女人嘅男人啊，已经做咗变性手术嘅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各方面咧都比自己嘅阿妈系照顾自己照顾得更好。当中有场戏咧就系讲佢去到舅父嗰度住，跟住咧呢一个嘅另一半咧，咁就即系第二日为佢准备咗一个便当咧，等佢带翻学校食噶嘛，系好靓嘅。咁咧系即系你知啦，日本人整呢啲便当好有心机噶嘛， 系啊，整熊猫样啊， 系啊，咁佢直头系见到咧系唔舍得食啊，因为以往净系食饭团啫嘛，而家佢有个人咁样样去照顾自己，令到佢感动啦咁。咁但系纵然佢知道呢一个嘅舅父嘅另一半咧对佢点样样好都好啦，佢都系接受唔到即系。呢一个咁奇怪嘅人喺自己身边、甚至乎呢即係当呢一个舅父嘅另一半见到女主角就係、是、佢唔舒服喎、哦。咁呢佢就主动走上前去加以照顾啊，甚至乎係即係抱住佢喺个怀里面安抚佢呢，佢好抗拒即刻拱开要自己匿埋一边嗰种嘅。咁当然就好伤呢一个嘅另一半心啦咁。咁但係呢随住大家相处耐咗啊，佢又听舅父讲多咗关于呢一个嘅另一半呢，佢嘅成长系点咧？因为原来佢嘅成长咧，即系都系讲佢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觉得自己系个女仔嚟噶，但奈何佢系生喺一个嘅男人嘅身体嗰度，佢好痛苦。但系佢有一样嘢好好彩嘅就系咩咧？佢阿妈好谅解佢嘅，佢阿妈咧甚至乎咧系即系话你唔好自责。呢、这、一个唔系你嘅错，嗰一段戏好动容嘅，因为咧，当时年少嘅佢咧，佢同佢阿妈讲就我好想要有一对女性嘅胸部，跟住佢阿妈织咗一对俾佢，咁个过程就系令到佢开始建立翻，虽然我系有别于常人，但系唔等于我系唔正常嘅，咁但系当然喺世俗人嘅眼光就唔系咁多人可以接受得到啦。咁个古仔去到中后段开始咧，咁呢一个嘅女主角开始慢慢接受佢啦，但系佢接受到啫，佢能唔能够承受到其他人嘅目光呢？因为佢之后佢都有机会同呢一个可能哎呀舅母啊，可能会行下超级市场啊，行出街啊，咁撞到熟人嘅话点样样算呢？其他人用嗰啲眼光望佢，正如呢一部戏一开始嘅时候有一个可能比较奇异少少嘅男同学想同佢相处，佢都接受唔到其他人嘅眼光去标签自己系佢朋友㗎啦。咁但係而家如果同一个人咁样生活嘅话，甚至乎可能会成为一家人喎、啊。佢點樣自處呢？咁呢一部戲呢其實都講到幾多嗱，如果之前我哋有睇過翠絲嘅話呢、都係講嗰種即係跨性別人士佢嗰個心態。嗱今次呢佢除咗講出跨性別人士嗰個心態上面一啲嘅包袱啊，佢哋不為人知嘅一啲要承受嘅負擔之外呢，亦都講佢哋身邊嘅人 点样去应对佢哋嘅目光， 系啦，同埋点样去接纳呢一啲跨性别人士咁。咁令我不自觉咧，都喺度谂啊。其实呢一部戏都几多位系值得反思嘅。其中一样嘢，我觉得今晚好值得可以讲嘅就系咩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虽然成日同人讲啊，就系话我哋唔应该以貌取人嘅，但系实际上边又好难做到唔以貌取人，即系或多或少点都会噶、哦。 其实真系好难噶、哦，即系好似谂起前排啦，拜年咧，农历新年嘅时候咧，总会见到啲亲戚嘅。咁有一啲熟嘅亲戚，当然会经常见面啦。咁但系有一啲亲戚咧，可能一年未必见到一次，可能系例如舅母嘅老表咁样，即系咁啱喺舅父屋企撞到，咁啊打个招呼啊，你好啊，恭喜发财咁样。咁我就咁啱今年嘅时候就去其中一位亲戚遇到一啲即系唔会联络嘅一啲亲戚嘅亲戚嘅时候咧，跟住嗰个对方咧就话啊，你就系欣琪啊，哇，你真系好乖、啊。咁但系我心谂吓、我一年好似见唔到你一次，点解你 知个乖 系咯？可能我入面做咗好多阴质嘢，你唔知啫。 或者系咪平时你妈咪有讲起你啊？ 佢应该平时都少联络嘅， 通常 咁但系哎呀，你个样真系好乖啊！咁样 而家系凭你个样去判断。喂，咁你个样望落又真系似乖乖女。 Well， 真系可能佢暗地里做咗好多伤天害理嘅事，你唔知啫。 咁啊，点解咧？因为的确有时候一个人嘅样咧乖。 是可以睇得出嘅。 嗱，佢上游心生啦。 佢自己底蕴系咪真系乖唔知道，但系我哋每个人啊，对于乖嗰一个样咧，系有一个既定嘅概念噶嘛。例如话，首先唔好染头发先啦，跟住啲头发梳得好整齐啦， 贴服嘅， 贴服啦，跟住甚至乎你戴眼镜嘅话，可能又会加分啦。 系啦，又冇乜化妆，唔系 系啦， 大眼影粗眼先， 系啦，即系所谓素颜碌，又可能会俾人感觉啊，你呢个女仔个。样咧， 望落真系 斯文又清纯、啊，咁当然亦都视乎埋你打扮添啦。即系可能哇，你着衫斯文大方，又唔会话太过裸露嘅话咧，哇得睇。咁啊，呢个就系一个乖乖女嘅造型啊嘛。 咁呢之所以咪就系大家都会俾个外表蒙骗咗咯。 咁点解你咪系咁想话俾人知你底蕴 其实 系 坏女孩啊？ 你咪想成日想做坏女孩先咧？我真系唔好明白、啊。 其实即系点讲好咧？因为我觉得因为自己个样。是生得乖咧，系的确冇错，系有个优势嘅。即系 都系个包袱啊！你想话自己话 都 系一个包袱。我其实本身天生我就系坏到喺骨子里嘅。 野性嗰一面，即系大家都睇唔到啊！咁因为喺即系例如喺师长啊，即系老师啊，又或者亲戚眼中咁样，我系真系有透过自己个乖乖样咧，即系做过一啲可能比较快啲嘅事。即系例如咧，可能明明系约咗男仔去街咧，跟住我就同妈妈讲啊，我去同我屋企做 project 啊，拜拜。跟住佢真係信咗，咁當然佢最尾都係唔會知道其實我係同咗男仔出街啦咁樣。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對於我嚟講無形中係一個好處嘅。咁同埋樣貌嚟講呢，其實即係無論好即係靚當然係有優勢啦。即係例如你著住一件比肩尼再加個化行裝啦，即係靚樣咁樣出去問人借一啲錢去搭車，個成功率會唔會好過你真係素顏穿住 T 恤短褲人字拖咁樣走過去問人呢？其實我諗真係有上網睇過一段短片呢，佢係同一個人化咗妝同冇化妝都系问咁多个嘅男仔借钱搭车咧，个成功率系争好远 嘅。咁我谂嗱，呢一个亦都系本身要睇翻嗰个女仔先天嘅条件如何啦。嗱， 关于个化妆技术啊， 系啊，我都可以慢慢翻嚟分析一下嘅。啊，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咧 ，Winnie 就讲起啊，话即系话，如果一个人有装扮过啊，吓，即系假设你喺条街度啊，遇上一啲好湿滞嘅情况， 嗯， 啊，要问即系一个几毫嚟搭车咁先算啦。一个有装扮嘅，同一个咧完全冇装扮唔打扮嗰啲人相比嘅话咧，个效果可以争好远啊嘛。 系啊， 但我觉得其实呢个都真系好视乎翻嗰人本身嘅先天条件。点解咧？即系如果本身嗰个女仔， 嗯， 靓嘅 ，OK。就算佢冇装扮，着到系融融烂烂都好，但系只要佢摆出一副楚楚可怜嘅样，基本上，哎呀，你有啲咩需要？即系边个男士点样都会挺身而出去帮你啊！ 刮痧都会刮到啲钱俾你搭车， 唔紧要，我屋企有地方住。今晚嚟我度过夜，即系可能系咁啊！你明唔明啊？但系如果你本身系都系讲一样嘢啦，就算你话我有装扮，我着到几靓都好，但系你如果个样系唔吸引啊，即系嗱，呢个唔单止系女仔啊 ，apply 落男仔都系啊，有啲男仔可能佢个样生落去个样啊，嗱，讲个样啫，生得好似好猥琐咁先算啦。 咁呢个真系冇办法啦。 但系其实佢内里可能系一等一嘅好男人嚟嘅， 铁汉柔情， 又体贴吓、啊，又 considerate， 又细心，又温柔 ，OK。但系一路以嚟，只系埋藏喺里面嗰阵，因为冇人发掘。 哇，嗰、那个系咪黑洞嚟啊？收埋嗰个地方？ 唔系啊，佢其实好想爆出嚟，但系任何举动佢，例如话假设我可能好细心咁样对你，但系可能因为佢样啊，俾人感觉就系猥琐啊。 系、哦、啊，即系无论暖男嘅举动都觉得系一个猥琐嘅行为、啊。 冇错啦，咁喂，咁唔系佢想噶嘛？咁你呢一啲系无。无辜啊！咁嚟，你就算佢点样去装扮打扮自己都好，如果个打扮基本上系唔切合自己嘅形象嘅话，望落去就系奇异噶啦嘛。咁当佢有奇异打扮，再去为你做一啲即系所谓好贴心嘅举动嘅话，唔系个人都受到嘅，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真系视乎翻本身佢先天条件系点嘅，系。 哇！咁呢个真系好似高登所讲。 你的样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咁但系嗱，头先你所讲女仔咧，就算点扮都未必可以扮成一个靓女咧。我觉得呢一个系抱一个质疑嘅态度，因为你知道，唔知道你有冇睇开啲网上短片咧？嗰啲人真系唔可以坏化妆， 即 系易容啊。 系我知 道，即系连扁到好似蛇滑梯咁样嘅鼻咧，都可以高到好似一把尺咁长嘅。 我见嗰啲好夸张嘅系咩咧？就系 落妆嘅时候要搣出嚟啊！ 唔系佢嗱，我见过有一啲咧，因为其实最劲嘅乔装术啦，我可以话系基本上就系佢对眼， 嗯， 因为有啲人 尤其是有啲女士咧化妆好咧嗰啲咧，佢未化妆之前，又或者落妆之后咧， 嗯， 对眼好细嘅， 系啊，但系咧线咁样， 哇，我又唔敢讲一条线，但系即系总之唔系大眼睛啦。咁但系咧，当佢化咗妆之后啊，尤其是黐晒嗰啲眼睫毛啊，跟住戴晒大眼仔嗰啲咧， 画晒眼线啊， 哇，嗰对眼之闪匿，同埋识同人讲嘢咧。是完全另一个人嚟嘅。咁我见过呢，之前有一段时间好兴嘅，就係、是、呢我唔知嗰期好兴，喺网上面好多嗰啲 KOL 又好啊，又或者化妆达人又好啊，好鍾意呢就係、是、玩嗰啲呢一半面呢。 哎呀， 一半面系素颜，一半面系浓妆。 系啊，即系然后先望咗化咗妆嘅样三秒，然后跟住就除低另一边只手。 哇，几咁震撼啊！我先讲系话， 唔使嘅，靠 C G 嘅，就咁样已经有惊吓片效果啦。真系 咁嗱，真系好得意嘅呢一个，我又真系话冇办法。你而家喺呢一尤其是互联网年代咧，更加大家容易系以貌取人先啦。即系其中一个我朋友嘅例子咧、就是，就系嗱，佢咧喺读书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佢系其貌不扬噶啦，甚至乎可以讲话佢系有啲唔靓添嘅。咁但系咧。somehow 到佢出嚟做嘢之后，无论佢 IG 又好啊，又或者佢 Facebook 又好啊，啲 post 都几多人关注，几多人 like 嘅。咁点解呢？咁后尾有啲朋友睇返佢 Facebook、IG 分享嗰啲相呢，哇，张张都唔认得系佢本人。 即系阿妈都唔认得啊，变到 一嚟系因为佢真系识打扮咗好多，认真嘅。即系如果睇翻佢中学嘅时候，大家尤其是影嗰啲嘅班相啊，又或者有时候你知咩秋季旅行嗰啲啊团体合照啊， 或者 Facebook 嗰啲每年提你 嗰啲相，其实佢话你如果你哋 po 上网嘅话，你唔好踢我。佢就 系材料嚟噶， 你唔好听哦，嗰、那个唔系我嚟嘅，救我已死。咁真系你同佢而家睇翻新嗰啲相相比，哇，完全系截然不同嘅两个样。嗱，头先阿 Winnie 讲咧，唔靓嘅女仔系唔系点样打扮都冇用咧？的确可以系质疑嘅，因为我都认同就系呢个世界上面咧，未必有丑女。 嗯， 有嘅， 只有懒女人， 懒嘅女人嘅啫。咁我都 somehow 咧系 agree 嘅。嗱，转头翻嚟可以再讲下。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人靠衣装，其实我觉得要执靓嘅样，见人就无可厚非噶啦。因为的确你就算唔好话要整到个样好靓啊，但系基本嘅整齐都应该要有啦。 同埋感觉要望得舒服啦，即系我哋好难追求靓嘅，因为无止境，同埋每个年代兴嘅嘢都唔同噶嘛。即系以前好兴戴大眼仔，而家又话要回归自然，走文青路线咁，其实好难转变噶，真系。 但系有时候我反而谂，究竟唔以貌取人？是不是有可能呢？因为基本上一个普遍的价值就是我们怎样或多或少都会以貌取人啦， 是吧？ 有时候喂认真你可能去街市买菜咁先算啦，阿姐搭多条菜俾你，佢都可能因为你个样㗎，嗱，唔一定系你个样好睇呀，佢觉得你个样同佢投契啱倾，喂睇你个样好似几好倾咁样，同我几格喎，唉，搭多条菜俾你啦，就系因为咁啫。即系嗰个所谓以貌取人，唔一定系因为你靓啲或者点样样，系纯粹因为佢觉得啊，我望落去觉得你顺眼嘅啫。 个感觉 好主观嘅，咁而每个人都会噶嘛，我每个人嘅审美眼光唔同噶嘛，即系我中意同某啲人做朋友，一开始都系建基于就系因为佢个样啊嘛， 个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系咁样样嘛，即系等同于我哋读书由细成长都系噶，点解我哋特别倾向同某一啲人？ 去做朋友，甚至乎系拍拖咧。嗱，其实之前咧曾经喺外国咧就做过一啲嘅研究嘅，咁咧佢哋就攞咗好多情侣咧，佢哋嘅样咧用电脑吓分析完之后，将佢哋嘅面部嗰啲嘅结构咧就拆解，就发现咧原来好多人啊，佢哋揾嘅另一半咧，其实同自己嗰个样咧系相似嘅，相似度系高啦。虽然你就咁望落去咧，个样诶唔其实唔似啫，系嘛？ 但系对得耐就会有个夫妻相啊。 但系其实系咪因为对得耐有夫妻相咧？定系原来你一早揾嗰个人，原来系你哋本身嗰个嘅五官啊，嗰个嘅例如话排位啊，或者个结构啊，本身已经好接近噶啦。只不过你相处耐咗之后咧，你因应翻对方。开始大家可能即系相吸嘅关系咧，你会可能嗰个嘅品味啊，又或者你嘅衣着打扮啊，会反而贴近咗对方，所以慢慢耐咗就变咗有所谓嗰种嘅夫妻相啦。同埋你知有时候你都知两个人喺埋一齐啊，女朋友可能买衫嘅时候买埋另一半啊，你咁样着好似好睇啲， 系啦，或者啲谂法又会相似咗啦， 系啦。咁啊，久而久之咪大家变得似样咗，但系其实唔系因为你哋慢慢变得越嚟越似样，而好多时候我哋倾向。原来我哋寻找一啲即系中意一齐相处嘅人，首先从外表嗰方面咧，都可能或多或少同我哋相似先嘅。 咁但系即系讲到样或者系讲到衣着打扮嗰方面咧，其实我身边都有啲朋友，或者可能我有时自己都会咁谂，就系、是、咁你认识系我嘅内心啊嘛，你唔系认识我外表啊嘛。咁其实我衣着着成点，我可能稍微粗鄙一啲，或者我着得比较 casual 啊，休闲啲，唔系着条裙。咁但系都知道我系一个好 lady 嘅女仔噶嘛。咁只不过系我冇。俾呢一啲嘢華衣美服去即係束縛住我個人啦，咁所以會覺得嚇，咁、啊、你都係認識我嘅內心，點解我仲要著一啲靚衫去包裝自己咧？係咪真係有需要咧？咁樣 呢、這個其實我諗好多人都會諗啊。其實我之前睇阿子華嘅 show 嗰度聽佢講過，佢都講咗一句説話，其實都幾道道咧。尤其是喺演藝圈入邊咧，某部分人曾經有過嘅一啲嘅諗法，即係例如話子華咁樣樣啦，黃子華。咁佢曾几何时你睇返佢嗰啲同都笑佢自己都讲嘅，佢有个分水岭位㗎，就係、是、呢有一段时间之前嘅佢呢係完全乱咁着衫嘅。 污嘅。 又唔系污嘅。 但係啲好奇怪嘅配衬，即係可能一个身上有几个 pattern， 即係格仔加波点。 或者可能好普通嘅一件恤衫着一条裤，跟住个头同件衫又唔系好 match， 总之唔似有人指导嘅。咁到有一段时期之后呢，你忽然之间发现佢个人好有时装感嘅，好 fashion 嘅。咁当然佢其实嗰 part 就係讲返佢名字返一个帮佢负责做外形设计啊服装设计嘅朋友啦。咁佢讲嗰一单嘢就係话咩呢，佢话点解会有咁嘅分水岭呢，就係、是、因为以前嘅佢一路都觉得就係、是、咁大家嚟睇佢做栋笃笑主要系睇栋笃笑嗰 part 嘛，你唔系睇我着衫，你唔系睇我造型嘛，其实同好多嘅艺术家都系好似㗎，即系假设我系一个画家，我着衫好睇有乜关系啫，我最主要系要画幅画出嚟，我可以表达到我自己而勾起大家共鸣，大家会欣赏我嘅作品，我做音乐嘅，我弹歌，我作歌，我唱歌好听咪得囉，我唔使要靓㗎嘛，系咪？即系好多人嘅諗法就系咁，我嘅专长系在于嗰方面㗎嘛。喂，但系实际上面你慢慢当你尤其是做嘢耐咗之后呢，你发现形象系好紧要嘅。 真嘅。 即系有多时候你有个 talent， 但系人哋俾唔俾机会你去彰显你嘅 talent 啫，都系取决于就系、是你究竟是一个怎样形象的人， 是啦，即是你有没有好好地打你自己，亦都是代表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因为其实我有朋友真的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呢他平时在公司呢，因为不需要穿那些恤衫西裤的男仔来的，那他就有一个礼拜呢忽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戚起条筋，为要做个社会实验，就是我这个礼拜里面呢穿老西恤衫西裤皮鞋再加件外套咁样。那结果呢第一两日的时候呢，同事都要你系咪去饮啊？你系咪要去见工啊？你系咪今晚要去相睇？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大家都好惊慌啊！对于佢突然间着得咁整齐嘅举动，咁结果咧，去到即系几日之后，有当佢见咗唔同嘅人啦，大家都会似乎对于佢着咗恤衫之后咧，系 好评系多咗，即系会觉得，咦，你好似瘦咗，哎呀 ，OK 啊，唔错，即系几好睇，即系会多咗一啲可能系赞美嘅说话，或者系一啲认可嘅说话俾佢听。咁呢一个小小嘅实验，即系佢当然就系即系火分咁样去玩啦。咁但系都发现到，其实原来着衫出嚟，即系无论系你可能忽然之间要突然见一个客嘅话，咁你起码你着出嚟，你唔会失礼俾人睇先，即系唔会影衰咗公司个名先啦。咁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分享，同埋着衫其实唔一定话系要着到好靓，好似行 fashion show， 好似刚才你分享啊子华神佢嗰个情况一样，咁但係起码要令到人觉得你係有尊重嘅场合或者尊重嘅对方，即係假使你完全係一个旷世奇才走去见工，咁但係你着住一个10年冇洗嘅一个泛黄白色底衫，再加条短裤同埋人字拖话，其实我真係一个好叻嘅旷世奇才，我諗老细都未必真係会请你，真係。 我諗除非你係有钱囉。 係自己开间公司。 认真唯一可以惹啡完全不理世俗人眼光，即係好我行我素咁生活呢，唯一嘅条件就係佢好有钱。即係如果中立返头先我哋讲嘅嘢，我假设有一个人，佢呢着到劲靓啡㗎啦，着衫唔扣钮，裤呢就着到皮下皮下松开晒， 脚趾捆边 人字拖，跟住啲头发呢就立到不得之了咁样嘅。其实认真你都唔会好想去接触佢㗎啦。但係当如果同你讲就唔係喎，而家傾緊呢一单生意呢就係要同佢傾㗎啦，佢之后呢俾10亿生意你嘅。 哇。 咁你喂。系啦， 你只狗咁扑埋佢啊！ 甚至乎你可能见到佢哋做同学，哇！你呢一身嘅造型好有个人风格喎、啊，即系再难赞嘅说话。 我喺套戏入面睇过你呢个造型， 系啊， 苏乞衣啊。 点解我哋要建立一个嘅 风格？ 系啦，系因为想留下一个印象俾对方啊嘛。咁有时候你如果想要留下一个深刻嘅印象咧，的确系要咧即系出其不意啊，标奇立异一啲嘅。咁但系标奇立异得嚟，系啦。又系唔系太过另类，甚至乎会勾起别人一啲嘅反感嘅话，嗱呢一啲就真系要自己衡量啦。 系，咁所以其实即系外表呢样嘢，我哋当然可以靠后天去即系令到更加好改善下啦。咁当然先天真系已经系唔错，好似我咁样嘅话，都多谢爹哋妈咪，即系赋予一个咁嘅样，笑乜嘢啊！真系， 我都多谢你爹哋妈咪啊！都咁大佢，你真系明谢自己爸爸妈妈，你都冇得顶 嘅。系，咁但系当然有啲即系我明白到，唔系个个人一出世就已经系有一个好标志嘅面孔，又或者系家财万贯，唔系讲我自己。 我知， 唔系家财万贯，即系可以令到自己咁咧啡，都会有个人会走过嚟对你吓咁、崇拜。咁但系如果去到真系外表未必咁出众，咁但系又想成功，当然系要下一啲苦功啦。咁但系我觉得喺即系既然样貌上你又唔想整容嘅，咁我觉得不妨喺能力上去即系去提升一下。因为例如我谂起马云咁样，咁佢建立一个咁大嘅科技王国，其实佢个样其实系。好怪嘅， 即系老实讲， 好另类嘅，系啦，大家都会觉得系好怪。咁但系其实，当你喺见到佢喺电视度，即系发表一啲讲话，又或者系一啲言谈上，你会感受到佢嗰种风趣啦，又或者佢嗰个能力咧，系唔需要一个好靓嘅人咧，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咁嘅效果。咁所以，不妨去一啲高门槛，即系去能力上推进，可能都会。翻身或者可能去闯出你另一片新嘅天地啊！ 你又好啦，你又唔使提升呢啲能力。 系啊，即系做花瓶啦我。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咁嚟到呢一 part 呢，就係、是、要开始面对我哋嘅人生两难题啦。今日有啲咩难题呢？ 呢、這个就係感情上嘅抉择啦。 係。 咁就话说呢，你咁好彩遇到你生命中最爱嘅人，而对方即係呢个女人啦，亦都係咁爱你。但係 好似啲雷雨情節， 係啦，你個妹， 係今日好在唔係，咁但係就係因為對方嘅家人阻撓，唔、哦、俾你哋兩個喺埋一齊， 即 係 羅密歐與朱麗葉， 係啦，類似咁樣，咁然後咧對方就話唔緊要，你等我十年啦，十年之後我就會同你私奔啊！ 點解要等十年咁耐咧？咁既然都係私奔， 不如就聽日啦，好唔好？ 因為個設定係，如果你話等十年之後，我爸媽嚇深烤點樣樣可以令到佢接受你，咁都 make sense 啊！要等十年之後先， 即係可能十年之後 儲錢啊！而家開始 儲錢啦、啊，又或者係令到對方軟化啦，又或者可能、 就是、你私奔你使鬼佢軟化咩？如果佢軟化到，唔使私奔啦、 啊。係、哎、啊，咁同埋咁要。个重点就系要十年啊嘛，十年先令到考验到你哋嘅爱情啊嘛， 好啦好啦，等十年啦， 等十年，咁我哋就一齐， 真系好聪明啊， 我哋就可以一齐啦，咁样，呢个时候你应唔应承佢，等唔等呢十年呢？ 哦，咁唔好两难啫。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乌嘉伦？ 即系值唔值得等啊嘛？其实我就觉得唔等噶啦、嗯，我就唔 好现实啊。不过我都系咁拣， 唔系因为点解我会？觉得唔等呢，因为喺十年入面有太多嘅变化。 啊， 是即系唔系纯粹系为自己諗嘅。系我有多时候就系觉得我哋白白系用十年嘅光阴去等待。等待出嚟嘅唔系你嘅家人嘅接受。最后尾你系得唔到屋企人嘅 blessing 嘅祝福㗎。 嗯。 你哋最后尾选择嘅都系要逃避。吓、啊，即系大家避世，唔知去到边。虽然过嘅系两口子好幸福嘅生活啦，吓、啊，其实幸唔幸福都唔知啊，纯粹系因为两个人可以开始一段一齐生活嘅日子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喺呢十年入边，即系 let's say touch wood， 中间有啲咩嘅变化，吓、啊、是哪一个当有病又好啊，或者好多你控制唔到嘅 第三者嘅介入， 系啊，情况出现嘅话。我就會覺得呢十年係唔係唔好咁樣勉強咯，係有好多唔同嘅 opportunity 係可以去探索咯，甚至乎有時候就因為你有呢個所謂十年嘅枷鎖放咗喺度咧，令到你自己嘅生活咧變得好狹窄啊！ 哦， 即係我原本可能有更好嘅選擇嚇，可能喺十年入邊你真係經歷好幾次啊，唔好話多啊，可能有幾次，又或者唔單止係姻緣，或者其他機會咧、嗯，可能你忽然之間覺得喂，愛情對你嚟講唔係人生最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咁、啊、但係因為你有一個十年嘅承諾啊嘛，當我應承咗你有十年嘅話，咁呢一個嘅承諾。要點樣兑現呢？嗱，當然我相信，如果十年你捱得過，亦都能夠兑現呢個承諾嘅話，證明呢一個人對你嚟講係好重要嘅。 即係仿狼鼠一條心啦，真係。 不過咁、哦，有多朋友我都曾經接觸過咧， 咁多朋友嘅。 因為嗰陣時候我喺外國讀書啊嘛，其中一啲朋友就係成日都要搖佢戀愛。 哦 ，long 啲。 其實你講嘅 situation 同佢哋搖佢戀愛都好似㗎，大家咪承諾咗咯。嗱，我哋畢業之後就結婚啦。就翻嚟之後再一齊去編織大家曾經有憧憬嘅一齊生活嘅藍圖嘛。 係。 於是乎個男嘅可能就喺外國好努力咁樣讀佢個學位，個、 嗯、 女嘅喺香港又好努力咁做嘢，係讀書就讀書，做嘢就做嘢咁。咁大家一路咧就係為咗讀書啊，當年讀書嘅時候一個承諾去努力。 係、嗯。 但係最後尾大家讀完書啦。有本钱啦，翻到嚟可以一齐生活相处啦，分手收场嘅。 哇！ 因为当十年过咗之后，大家发现原来喺追寻嗰个嘅人生方向啊，嗰、那个生活习惯啊，同埋对于另一半，即系嗰种嘅相处咧，都原来同十年之前好唔同。 系 慢慢佢哋相处耐咗，有一种矛盾出现，就系、是。我究竟是为了当年的承诺而同你在一起啊，定是因为我真的想同你在一起而在一起。 都是的，即对于女仔来讲，可能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我身边，为什么你在这么远的国家，那他真的读书没办法的。那同埋即就算是这一 long 啲，我想维持一四五年的话 都已经是很厉害的事。同埋看韩剧的时候呢，最常见的一些情节就是因为韩国男性要当兵嘛。那当兵又玩下手，可能即系两年咁先算啦，好多嘅情节咧就系、是、个女仔咧去出面等唔到，结果就搭上咗呢个男朋友嘅好兄弟， 系 啦，跟住最尾就系、哎呀唔知点算，点样可以同当紧兵嘅男朋友讲咧 交代咧吓， 系 系啦，咁结果其实呢一啲咁嘅所谓嘅韩国当兵嘅男士咧，成日都话佢哋系个失恋集中营啊，咁就成日经常喺营即系当兵期间面对好多失恋嘅事。我谂呢一个同埋我哋而家对于一样嘢嘅即系耐性咧，真系未必咁好，即系可能以前嗰啲话，哎呀。他日你高中状元之后会翻嚟娶我嘅可，即系冇呢支歌仔唱嘅啫。 等唔到，喂，你唔系先？呢一支歌仔本来都唔系咁唱噶啦。你睇咧嗰啲古装剧，有啲有良心啊，就话翻去娶佢，高中之后翻去娶佢啫。 呢个李世民痴心，痴心汉， 但系好多都冇噶嘛，好多都可能高中咗之后都话唔知啊皇帝配婚又好、啊， 系啦，做咗驸马爷就唔要呢个糟糠啦。 系啊，咁根本就好多冇呢啲咁嘅故事噶啦， 连老婆都未系添啊！真系， 所以我就系话你嗰个两难题咧，真系都唔算好难。即系如果俾我拣嘅话，呢十年就唔好等啦。 系啊，青春有限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